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前铺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位于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2号的四合院，那是北京多进四合院的典型代表。现在呢，是东城区的区级的文物保护单位。这个院落呀，共有四进院落，风格属于晚清时期的建筑，是大宅门的民居啊。相传呢，这是清末的大太监李莲英的私邸之一，在民国的时期成为民居了，曾为前中华戏曲学校的旧址。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、焦菊隐先生都曾经在这儿工作过、生活过。一代名伶王金禄老先生年轻的时候，那都在这儿学习过。后来呢，同仁堂集团把这儿用作药品仓库。现在呢，这是同仁堂博物馆和同仁堂集团公司的办公地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收听《徐徐到来话北京》。今天呢，咱们说说北京故事，给您说说相传是李莲英故居的这个东兴隆街52号院。东兴隆街啊，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了。过去呢，那很有名。这条街呢，在原崇文区啊，西花市大街的西边。也许啊，有听众觉得说这个东兴隆街不是拆了吗？啊。因为这已经崇文门商圈了，高楼林立啊，啊，这连那个过去很著名的、很有特色的啊，而且很有历史价值的崇文门菜市场都给拆了，那这一个兴隆街这小街还能留着吗？现在呀，您还可以去找一找，就是到西花市大街，顺着这条街往西望，就是对着新世界商场。他不是新世界有俩楼吗？综合馆、青春馆中间那不是有条小马路吗？那条小马路就是东兴隆街，哎，它对面就是国瑞城下边那条街，叫西花市大街。啊，为什么我这么熟呢？我那儿长大的呀，我这96中毕业的呀，啊，花市上头条小学呀，现在当然全拆了啊，这没办法是吧？这个东兴隆街呀，形成于明代。过去叫木场，属正东方，这是街坊啊，街坊啊，这字儿读各种音都行啊。北京反正有这个变一方啊，念方，白纸方念方，但是坊间传闻又念坊了，水井坊酒又念坊了，反正您这字就别较真了。嗯，在清代呢，这街呀有灵官庙，后来呢又建了兴隆寺，所以就改称了兴隆街。民国以后叫东兴隆街，叫牧场胡同啊。1965年，兴隆街跟牧场胡同合并，定为了后来的名字，就是东兴隆街、西兴隆街。在明末清初，这是一条商业街，店铺林立，哎，牧场啊，七八家鞋铺啊，那很兴盛。东兴隆街52号这四合院呢，是同仁堂集团公司的这么一个办公地，传说这是李莲英的一个外宅。那么很多传闻都说了，说李莲英因为他有钱啊，他是大官啊，哎，所以在北京有好多的房产， 啊，当然那会儿没有什么房产税啊，没有这个事儿，所以他爱买不买没关系。过去什么史家胡同啊、东兴隆街啊，都有很多他的宅地。确实这宅子也好，坐南朝北，四进的院落啊。过去有石狮的门墩一对，门洞迎面是山墙影呗，前院倒座九间房，垂花门进入宅院，内院三进的院落各有正房五间，东西厢房三间，绝对是好院子。咱们说了半天李莲英的这个住宅呀、啊，一说李莲英大家都觉得不怎么样，这人坏人太监。不过在历史真实的历史上，李莲英还真是很低调。虽然说他也贪钱，但他还确实干过一些好事儿。干过什么好事啊？我给您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，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。话北京， 北京的故事。话说在早年间啊，咱北京还没有电呢，老百姓呢到碗面厂啊，那都是点油灯，哈哈，什么菜籽油啊、棉籽油啊、花生油啊，这些个植物油开始是点这个，到后来有了煤油了，就开始点煤油灯了，哎，小煤油灯。话说那时候那个煤油那可是洋油啊，一般人家您可点不起。您谁家那个煤油灯上要再来个玻璃罩子，呵，说现在话那是最新潮最时尚，嗯，那都是最富贵的。您听那个名字就够牛的，那叫气死风灯。什么意思？那过去小小油灯随便来个小风，门缝过来个小风，喷一下就吹灭了，完了您还得再点呀。人家外边有玻璃罩子，煤油灯能把风给气死，嗯，那风也没那么大气性啊，就这意思。皇宫里啊不点煤油灯，那慈禧晚上看奏折用什么呀？点蜡。过去电视剧里经常有这样的镜头啊，哎，这个红袖添香夜读书啊，红袖秉烛夜读书都有啊，啊，男的啊晚上在这看书，旁边呢一个哎小，甭管是小丫鬟啊，还是红颜知己啊，啊，甭管是什么了，甚至于说有可能是风尘中人，这都咱不管了啊。反正一小姑娘很漂亮，在旁边给她举着灯，举着蜡，哎呀，情调啊，小资。说这点气死风灯不好吗？这点蜡还小资。对了，蜡太贵啊，一般人家您点不起。这是就是清朝末年的事儿。这英国人呢想在北京啊开个发电厂，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话说清楚。因为现在大家很方便，咱弄一发电厂啊来电，可那会儿人不知道电是什么东西啊，谁也闹不明白这电是怎么回事儿啊。一说雷公电母，那是闪电。要离开闪电，离开下雨，咱说电，这个太抽象，啊，就跟我们那会儿高中上哲学课，老师说这哲学啊，非得大点学，啊，一加一等于二，这个可以小学教，哲学非得上高中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你给孩子讲什么叫物质，你怎么给他解释什么叫物质，是不是？这电也是太抽象，可是问题呢，那会儿清朝。你有什么事儿，尤其在北京，那不是老佛爷给你御笔朱批给你来下谕旨，那您干不了啊。你能给老佛爷讲几天这个基础知识，物理学的基础知识啊，那可能吗？那个可万一要驳回来，那永远就没戏了。为什么？慈禧您别看聪明着呢，记性好，只要他不同意的事儿，他能记一辈子。他从来也不记笔记，从来也不写小条，就靠着脑子好。为什么脑子好？他老太太成天唠叨啊，啊，能记不住吗？可英国人想开发电厂啊，想来想去，就想到了一个人，就是李莲英。于是呢，就通过各种途径给李莲英送了50万两银子。 李莲英多明白，一接银票就知道英国人有事求他。哎，就一个英国人在前门的一家饭庄子里见面，见了面了啊，英国人就把啊我要在北京办发电厂这事儿就细说一遍。这不是给您50万两吗？没关系，事成之后再给您送500万两。李莲英当时啊又提了一些个问题，英国人都一一解答。你得是这玩意儿不能爆炸呀，不能是不是啊？不能有危险呀，不能把老佛爷伤着啊！你在北京啊，弄一火药库不成啊？这电库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叫电库？就发电厂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英国人都给解答了。李莲英一琢磨，嗯，你要想办成这事儿，那必须如此这般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然后再这么办，记住了吗？嗯，记住了，嗯。那位说，徐德亮，你这说故事啊说的有点没边儿。为什么？那李莲英啊虽然地位很高，一个太监啊，而且是当年那他当能懂这英格力什么，这个那英国人就那么北京通啊，说北京话李莲英都能听懂喽。哎，李莲英啊是不懂这个外国话，但是谈话时候不是他们俩人呢，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角色，一个就是当时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，那专跟外国人打交道啊，说翻一个语言说现在话同声传译那没问题。再有一个内务府的用地用人写奏章，没他不成啊。这二位那天晚上就起这作用啊，翻译翻译话就完了。这李莲英回到皇宫啊，找了个理由。李莲英摆弄慈禧还是很容易的，老佛爷这天儿啊太热了，您应该去颐和园度个假呀。啊，嗯，对，猴崽子说的对，我得歇会儿去啊。哎，不是那个您去啊，我还真不能伺候您，为什么？我在宫里啊还有什么什么事儿，我耽搁几天行吗？啊，行，就几天啊，你得早早找我来，咱咱啊没你可不成啊。是是老佛爷。哎，慈禧走了，李莲英那就成老大了。好，立刻把英国人跟那俩官叫来一块研究方案，抓紧施工，就利用3天的功夫把一切都准备停当。那李莲英的好也是大才，要不然人能管中国那么长时间？一切东西准备停当之后，李莲英急急忙忙赶奔颐和园，嘿，哄老佛爷玩去了。等慈禧在颐和园也度完暑假了，也玩完了，也回皇宫了，这么些日子李莲英就愣没跟慈禧说。为什么？瞒着他？那不成，得找一个适当的机会。哎，常赶集啊，没有不碰亲家的啊。这天晚上李莲英等来了一个大好的机会。这天呢是一个半阴半晴的这么一天啊，这晚上呢不凉不热的啊，慈禧在大殿里点着蜡烛批阅奏折，李莲英在旁边察言观色，在那儿伺候着。哎，一瞧那这些奏折还都挺好啊，都是小问题啊，要不然就报喜不报忧啊，要不就阿谀奉承的啊，全是这奏折。总而言之吧，没有一个是能让太后老佛爷生气的。说今儿这奏折怎么这么好？那会儿晚清那会儿多少事儿，多少堵心的事儿啊！对了，今儿这奏折都是李莲英早早就挑好了的，就是为了给慈禧创造一个好心情。哎，有条件得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，这就是李莲英给创造条件呀。不一会儿，慈禧把折子就都看完了。哎，说现在话这夜班加完了，没事了，工作干完了，还都挺好。嗯，哎，慈禧很高兴。哎，啊，呵，这一打哈欠，李莲英赶紧传什么呀？传膳。老佛爷累一晚上了，得来点糕点点心，来点夜宵啊。哎，慈禧这吃，夜深人静。那宫女儿太监李莲英早让他们放假了，没人了。这个时候李莲英是细声细气的，老佛爷您累了吧？哎，奴才给您准备了个好玩意儿，不知道您喜不喜欢呢？慈禧一听就知道这小李子又有鬼点子。嘿嘿， 赶紧拿出来看看啊。哎，老佛爷，高举凤目，您晚上观瞧。慈禧抬头一看，哟，感情没发现啊，他这皇宫里这房子也推高点了啊，感情在房梁上啊吊着三个大玻璃球，一个红的，一个绿的，一个黄的。老佛爷，您说哪个亮啊它就能亮啊？慈禧很奇怪，亮啊，照耀通红啊，哎，耀眼通明，您想让哪个亮，那让那红的亮一试试。哎，本儿，李莲英啊感情在背后安了开关了，哎，靠前儿，本儿这么一按，这红灯这按钮，红灯亮了。哎，有意思，慈禧也没见过什么，连灯泡都没见过，那是没见过呀。那黄的给我亮，哎，本儿，红灯一关，把黄灯开开了，开那绿的，本儿，哎，仨一块亮，本儿，好，呵，大殿里灯火通明啊。您琢磨，那从来也没见过呀。小李子，哎，老佛爷，这什么玩意儿，哪儿淘回来的呀？老佛爷，还有更好玩的呢，您把眼睛闭上。慈禧一听啊，闭上，还有什么好玩的啊？别让我白闭。那哪成啊，您睁开凤目。慈禧这么一睁眼，呼，感情李莲英啊打后边拿出一盏手灯来，这手里滴溜着有一灯泡，眼前一亮，这夜明珠啊，这是。哎，老佛爷，您再拿本折子您瞅瞅。慈禧再把折子拿过来一看，那灯跟蜡，那当然是灯亮了。哎呀，这得顶多少根蜡呀，小李子，哪儿弄的这玩意儿啊？回老佛爷，前些日子呀，内务府上了一道折子啊，说是想给宫里装这玻璃球啊，说我让他们先给您装几个，您瞧这好，咱们让他们再装，您要是没瞧上啊，我就让他们拆了。老佛爷，这叫什么呀？哎，这啊，内务府的人说这叫电灯啊，这是洋人带来的啊。这洋夜明珠得多少钱呀？哎呀，回老佛爷，内务府的说了，咱呀不用掏钱，在前门外给他们一块地就行了，他们呀盖个发电厂就能给天天啊给宫里送电，咱就能点上电灯了。小李子，说到这儿，慈禧这脸可就沉下来了。你得了多少好处啊，吓得李莲英扑通往这一跪，奴才该死。慈禧也不傻呀，清末那会儿外国人要瓜分中国，那慈禧明白呀，那这李莲英到底受没受到慈禧的处罚呢？咱们呀待会儿再说。 徐徐道来话北京，京腔京韵字多情，感受新派京味文化，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 话北京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呢，让我们说说东兴隆基52号院啊，这四合院据说这是李莲英的故居啊，咱们呢说说李莲英的故事。刚才啊咱们说到了慈禧太后，说着说着可就翻脸了，伴君如伴虎，更何况这是啊母老虎，更何况这是一只守寡的母老虎，还到了更年期了，你说这怎么办？刚才有说有笑呢，这会儿好，一瞪眼怒火喷涌，就跟电闪雷鸣似的，要搁别人啊这当时就吓尿了。李莲英不当一回事儿。为什么？他不怕慈禧，他也怕。怕是怕，您想他伺候慈禧这么些年，老能给葫芦顺喽，那有功夫有办法呀。哎，老佛爷，老佛爷，奴才看老佛爷每天为国家操劳，忙到深夜呀，这蜡烛啊点少了不亮，可点多了呢又烤脸呀，又熏眼睛，奴才是心疼老佛爷，我又不知道怎么办呢。内务府给送来这么个玩意儿，奴才一瞧，这比蜡好使啊， 于是就斗胆给老佛爷献上来，就为让您高兴了。可没曾想啊，哎呀，这个让您老人家生了一肚子的气，奴才可该死啊，奴才哪敢背着老佛爷收人家的银子呀，奴才呀，哎呦，就是吃了人一顿，您也知道奴才嘴馋啊，这个事儿都是饭桌上说着啊，一边吃啊一边说，饭倒是吃完了，事儿也记下了，可还闹了几天肚子呢。那李莲英说着说着啊，可真是声泪俱下，哎呀，悲痛欲绝啊，就觉着他这么委屈啊，真哭，假的，怎么的直接就能哭出来。对了，您看那些个影视演员不都是吗，直接就说哭就哭，说笑就笑啊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，慈禧一抹擦脸，这怒脸又变笑脸了，逗着你玩呢，哎呦，老佛爷您可把我玩死了，明儿跟内务府说一声啊，找块地抓紧办吧。哎，明儿晚上把皇上皇后也叫来，让他们也看个稀稀孩啊。行了，起来吧，扶我回房里睡觉去。没过多久，在前门外就建起了发电厂，北京就开始有了电了。北京城这个现代化的生活呀，要没有李莲英当时做的这些个运作，恐怕有电的历史咱北京啊最少还得往后延个几十年。老北京人都知道，过去那个咱们那个电灯泡上那 W 不是瓦吗，不是瓦特吗，这是几瓦的呀，五瓦的，十瓦的啊，15瓦的，现在不都这么叫吗？过去叫什么叫烛？哎，我们相声里有吗？15烛灯泡都不敢点，点一5烛的，这是过去高德明那录音呢，50年代录音就这么说。为什么叫5烛？就是这样的灯泡啊，相当于5支蜡烛的亮度，叫5烛。说40烛的，那就是相当于40支蜡烛的亮度。这种说法啊，据说就是从慈禧那儿来的，一直到文革期间还都是这么说的呢。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呀，咱们讲了李莲英啊给咱北京弄电的这么个故事，下边到了北京小曲这个单元了。今天给您唱一段插曲，叫着一局棋，就是下一局棋。哎，这也是一个过去的说冬天的景色雪景的这么一个插曲。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，最后呢为各位朋友送上我演唱的插曲，叫着一局棋。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欢迎您下次接着听。 无非是评论性。

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